朝鲜向知识分子授予了国家学位学衔，授予式20号举行。宣读国家学位学衔授予委员会决定后，向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师殷忠谢等一些人授予了院士称号，向医学科学院研究师周成云授予了候补院士称号，还向许多知识分子分别授予了教授、博士、副教授、硕士等学位学衔。